第十二课，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。 大卫、玛丽和王峰的爸爸在客厅里聊天。伯父，您和伯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我们都在机关工作。 工作忙吗？ 工作不太忙，就是工作单位离家远了点儿。 那每天要很早起来上班吧？ 是啊，要是赶上刮风下雨，起得就更早，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。您还常常看京剧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和小峰的妈妈都是戏迷。我现在也爱看京剧，可是很多有关京剧的知识还不懂，将来还得向您请教。别客气，不过关于京剧的知识我还真知道一些。我特别想学几句唱。唱我不行，他妈妈行。 说我什么呢？饭做好了，边吃边聊吧。 各位请入席，今天有我做的一个菜。 你也会做菜？哎呀，做了这么多菜呀。 伯母，您辛苦了。 不辛苦，只要你们喜欢吃我就高兴了。伯母做的菜一定好吃。 我妈做四川菜最拿手了，我从小就爱吃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吃，而且一吃起来就没够。 唉，我也做不出什么好菜，随便吃点吧。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 这是鱼香肉丝，玛丽，你能吃辣的吗？我很喜欢吃辣的，不过我听说中国有的地方的辣椒特别辣。 四川菜很多都是辣的，咱们学校附近有个四川饭馆，我常去那儿吃。 尝尝我做的四川菜，玛丽，喜欢吃吗？真好吃，比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强多了。喜欢吃就多吃点，来，尝尝这个。谢谢伯母，您别客气，我自己来。 伯母，要是您去美国开个饭馆，肯定发大财。哎，我做的菜你们还没尝过呢。 哪个是你做的菜？ 素炒土豆丝，怎么样？味道还可以吧？ 嗯，相当不错，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。 伯父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急什么？再坐一会儿吧。今天吃好了吗？吃好了，伯母，您做的菜真好吃。你要是爱吃就常来，我天天给你做。 那可糟了，玛丽一定会住在您这儿了。 大卫真爱开玩笑，他就这样，我们都拿他没办法。其实啊，他比谁都馋，早就想住在您这儿了。 伯父伯母，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。 是啊，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真过意不去。 哪儿的话，你们能来我们也很高兴，平时可没这么热闹。 欢迎你们常来，我们老两口都喜欢热闹。 以后有空我们一定来。您二位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，早点休息吧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你们明天还得上课，我们也不留你们了，以后想来打个电话就行了。您放心，有伯母做的那么好吃的菜，我不来玛丽也会来的。 看你说的。 伯父伯母，我们走了，再见。 慢走 啊。您别送了，请留步。那我们就不远送了。小峰，你替我们送送客人吧。